月中以来首次，目前死亡个案维持在9136宗，至于新增确诊病例就有702宗。报道话，当地近日疫情有缓和迹象，目前大部分省份已经放宽封城措施，学校重开。加拿大在1月底出现首宗病例，3月中疫情转趋严重，现时累积超过135000人受到感染。天气方面，天文台在下午4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天文台发出的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沙田区、黄大仙区和九龙城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2:20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雨，下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大围段支路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未重远。咁就系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支路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仲系排喺未重远。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畅顺。近日看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上去东莞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天马苑。窝打路道返沙田近希福道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佐敦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路街。反方向去长沙环道，龙尾亦都排到去金巴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钻石山港铁站。斜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卫生署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醉酒就千祈不要揸车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仲谦在最新的古装武打电影，除了粗爆机和学骑马之外，还瞒着老婆杨怡玩真火啊！ 譬如我被火烧的场，我真的在自己身上点火，瞓喺度背脊、膊头、手、腰，全部都是真火。咁当然啦，我喺入边已经着晒防火衣啊，搽晒啲防火胶啊咁样，我自己都好紧张啊！我都问佢系咪要烧个演员？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而家已经去到。 到4:09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要提提大家，咁天文台喺下昼4:00嘅时候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 嗯，其实头先咧黄色暴雨系在路途上，我极惊咯。 系， 因为真系个路面咧系你估唔到，或者弥敦道翻嚟，哇，弥敦道系塞。爆咯，因为落雨加行雷闪电啦，直情系睇住咧个天明明日系咧，好似我琴日咁啊，我琴日咧自己嘅社交平台咧即系 po 咗 story， 就哇终于见到即系阳光啦咁样，咁跟住咧过咗冇几耐咧，嗰天黑晒啦，然之后狂风暴雨啦，我喺我 story 入边咧就开始收到好多唔同朋友嘅留言啊，你又话阳光普照，你又话好好天，我出咗门口啦，翻唔到转头啦咁样， 我好彩就系避到咯，因为好似话我睇新闻讲话佢已经去紧港岛区，跟住我。就避到，不過我竟然翻到嚟公司，我避唔到。 Oh. 首先就係咧，因為我喺直播室隔離先啦。 是 我突然間見到一大劈嘅紙巾，我仲問 Dixon： 你教咩啊？唔關我事啊！佢本身實際唔關我事啊！ 因為咧兩間直播室咧，我哋有左右房噶嘛，咁 A、B 房咧分別咧地下都各有紙巾， 係啦， 係啦，但係你又唔知道邊個咧留低咧呢啲咁樣嘅嘢，咁但係你又唔知入邊紙巾包咩喎？ 唔係啊，佢嗰啲紙巾係嗰度嗰啲紙巾係人哋嘔完，即係通常 有啲劈劈濕瀝瀝咁樣啦。 你去酒吧嘅時候，你會見到突然間有好多嘅紙巾，就係嗰劈嘢啦，一劈咁樣喺隔離。 咁但係原來就係我哋上家嘅主持啦。 啊，唔係啊，佢話唔係佢噶， 唔係佢嘅咩？ 跟住到直播室呢一撇先系啊，跟住之后仲要咧直播室嗰撇咧整齐啲嘅，我就见佢咧有好多唔同一页纸，好似我哋平时哇好核突啊，但我真系好想咁样形容啊，等于我哋食嗰啲肉酱千层阔面， 有排得咁靓咩？ 有啊，佢系真系有几张纸搭埋，跟住之后咧，好啦，我见佢做完节目啦，咁啊，佢话俾少少时间我执嘢，我梗系得啦，咁大家咁 friend 系咪先？ 系，但系佢执嘢唔系喺凳上面嗰啲嘢，喺地下嗰啲嘢， 跟住佢突然间又掀开嗰啲一沓沓嘅阔面嗰啲纸咧，跟住见到有两块物喺度，我用块去形容啊，有两块物喺度。 头先系喝纸佢咋，佢想着翻。 系啊， 点解咧？ 但我要赞扬嘅，即系因为咧，通常咧咁嘅情况下咧，系真系臭嘅。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喺做 Gimme Five 嘅时间咧，又系狂泼大雨啦。我翻到嚟啦，摆咗唔够半个钟都已经臭啦，系间房都开始臭啦。因为嗰种噏湿嘅味道咧，你确走唔到噶嘛，咁但佢又冇乜臭味。 但系因为咧，如果你一湿咗之后，你系即刻要除出嚟咧，就减低。如果你仲腌住只脚嘅话，因为有温度嘛，咁就会臭嘅机会率大好多。但系咧，唔知点解，如果我系阿波嘅话咧，我会着翻对袜先着鞋。 唔系、啊，我唔会、啊。但我谂紧你会着嘅原因系咪因为形象先？ 唔系啊， 即系唔系因为个欧陆，我今日个 style 系一定要有袜嘅、 啊。我不嬲啲袜系唔会你形象噶，通常都净系得黑色同灰色。 唔系，但系佢啲袜都唔露嘅。 系啊，唔露噶。 佢全部一系船袜，佢着一着长裤就冚咗。 系、啊、我个人比较保守嘅，所有鞋嗰啲袜都唔露 嘅。或者佢一直都冇着啦，唔知道，所以一直见唔到啦。喂，嗱，咁但系咧，今个星期咧有另一样嘅喜讯啦，即系都叫做喜讯啦，因为大家都即系好似好耐冇试过话多过四个人啊，唔系即系多过两个人食饭啦。咁而家就话四个人可以食饭啦。咁我唔知道各位有几耐冇出过街食饭咧？ 哇， 唔 系 好耐啫， 系咪啊？ 夜晚啊嘛，你讲紧 夜晚啦，夜晚。咁下晝 lunch 有時即係翻工啊，逼不得已都要出去食飯啦。 因為我有我同我媽都會出去嘛。咁但係夜晚盡量都可能買外賣，但係買到有段時間即係真係會覺得我唔想攞咁多膠。咁、 啊、 所以不過我平時我買翻屋企我都係叫人哋唔好拎，唔好俾筷子啊、匙羹嗰啲全部都唔要㗎啦。膠袋你幫我全部將所有嘢塞曬落去同一個地方，咁我未去到走數嘅我。咁我自己都但係都開始覺得好內疚。咁所以就最近。呢兩個禮拜見疫情減低少少嘅時候咧，我同我媽兩個就會話，不如喺食埋先翻去啦，係、啦，感覺上面就唔需要浪費咁多嘅膠，因為我哋已經每一日都要戴口罩，所以我就會咁諗咯。 嗱，但係咧，阿毛啱啱講緊個外賣咧，我之前都想分享嘅，突然間醒起我又驚我唔記得講啦。 我而家講完之後你記得啦， 我記得啦，即係多謝你。咁因為咧呢一個外賣咧其實真係好抵食，我想講，因為咧我嗰次咧就走咗去東涌啦，咁如果东涌的时候夜晚就要买外卖啦，过了六点要吃外卖的嘛。哇，我去到那个的商场直情闪闪发光，因为呢平时我们去可能某些的餐厅日本餐厅是几贵的嘛。即是你想想那些有直角那些呢，那些日本式餐厅呢，那些讲的话牛肉饭是淋到整座山那么高那些呢、通常都百几二百没二百元的百零元啦，即是可能百四五或者百二百二这样啦。 嗰日咧，我行過唔敢叫喎，叫咗隔離一間咧較為相對冇咁貴格嘅鋪頭咧， 叫豬角， 叫做 food court。 我以為你，唔係叫牛啦，叫豬。 唔係，咁跟住咧，我就即係經過啦，我就不如叫 food court 啦，又平啲啊咁樣。因為咧 food court 都寫明我話，原來咧叫外賣咧，明明原價$70嗰啲咧，$48有交易啦， 好抵啊， 好抵啦，係咪先？咁我諗住 food court 都 OK 啦，好似幾多人排隊啦。跟住我買完之後就喺周圍等咧，行個圈嘅時候咧，發現嗰啲咧日本式嘅鋪頭咧，入邊賣緊百幾蚊嗰啲飯咧，$48 咁平。 跟住我就好後悔啊！點解我冇行多幾間咧？咁所以嗰個檔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去買外賣啦，有啲鋪頭都真係要叫做想做夜市啦，咁但係又真係唔可以做堂食，咁就變咗做外賣啦。但係嗰陣時我都覺得哇，真係好多好嘢食喎！ 係啊，其實係好抵嘅，即係有唔開心就係、是、啊、哦，你終於好想 relax 下，咁啊收工想去出邊食下嘢冇機會， 真 係 呢、這個。 但係有一個好處就係咧，我之前。都買過一間台灣的餐廳，平時呢可能是$80至$100一個餐，然後呢他去到呢個疫情期間夜晚冇得開的時候呢是$168三份、 嗯、 即是差不多圍返$50左右就有一個晚餐、哦、但是、是 take away 的、 嗯、 是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抵啊， 好抵啊， 是啦，即有好有不好啦，不過而家呢亦都見到有啲餐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之前的 experience 啦、哦、原來外賣平少少好多人幫襯 的、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排長龍的啦而家嗰啲， 咁所以呢就開返即正常晚市入去食咧就冇折嘅，但系你拎走仍然有得唔知8折9折咁樣。 因為其實唔好睇少8折啊！你當你一家人一齊食啦，你每個小菜檔可能$50啦，你每個8折嘅話，你分分鐘可能嗰個8折你加多碟餸噶啦，即係免費送多碟餸俾你噶啦。 係噶，咁但係咧，我琴日咧就即係走咗出去，即係夜晚食咗一餐飯咁樣啦。因為琴日咧正正就係星期五新一輪嘅放寬啊嘛，就話兩人變四人啊嘛，哇！我琴日淨係喺牛頭角觀塘區咁樣啦，我出對住自己銅鑼灣咯，即係你諗下個人流係多到咧，個個都戴口罩嘅，乖嘅，冇人戴口罩嘅，我有留意嘅。咁但係咧係直情瘋狂地多人咯，你去到餐廳你要排隊啦。我已經好耐冇見過餐廳排隊，因為咧上個禮拜咧，我記得都睇阿子龍佢哋。我班仔有一個嘅短小嘅 video 啦，咁佢哋咧就去咗荃灣，佢夜晚啊講緊12點，我係有少少心 up 噶， 因為冇叫你， 唔係佢又叫我打電話俾我，因為我唔出街啦，咁所以咧佢哋電話同我傾啦，係啦，帶住我行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哋去咗荃灣區一個非常之有名食夜宵嘅地方，咁然之後去到嗰條， 點解斌仔會去荃灣咧？ 我咪去揾子龙啊！佢、哦、就想揾我哋， 斋揾子龙。 佢想揾我哋，系、哦、啊。仲有咩？ 你 我唔知道、啊。 我觉得你应该唔似咁有吸引力嘅、啊。 唔系，斌仔闷，系啦，佢系等睇波咁样。咁、哦、咧，跟住咧，我就总之去咗荃湾区啦。去咗荃湾区之后咧，嗱，嗰一条街咧，永远系去到两点咧，系密集到不得了嘅、 嗯。 跟住喺佢个直播入边咧，我见到咧一个人都冇、嗯，所有嘅铺头闩晒。我再望一望表，吓、啊，12:30。 嗯 哇！我成日覺得個心好痛啊！即係香港好上個禮拜啊，好少係咁噶。 上個禮拜我都係荃灣喎， 咁唔揾你， 我上堂啊， 冇揾你嘅。 佢都唔知道我荃灣上堂。 咁嗱嗱嗱，即係我見到呢個對比啦。去到我琴日咧，真係去到出翻去即係叫做哇一個鬧市嘅地方啦，好、 嗯、 多人啊排隊食嘢啦。我覺得哎呀。希望真係香港快啲可以恢復翻呢個現狀，因為係一個即係叫做經歷咗好一段時間啦，都成年啦，開始見翻到光芒，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保重自己啦，嗯、真係唔好再被感染啦，亦都唔好受感染啦。 當然啦，大家都要做好自己嘅個人衞生，咁呢個幫到自己之餘咧，亦都真係幫緊社會，尤其是幫醫護，醫護真係好係 啊，辛苦啊， 好攰噶啦。 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土。一班老公路爆紧粗，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Oh yeah 熟过。古董车懒言其实什么，我他个 engine 你话做，睇真啲但令又貌数。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 brake 再俾下油就到，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其再对个天发射，边丧边鬼个破只老礼熬夜，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片刻几个玩出春波。 David Harrison，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今个星期咧，另一件事发生嘅，咁其实呢件事咧都持续咗，我谂几个月噶啦。其实我年头，都唔系几个月啦，大半年啦，年头我已经发生紧噶啦，就系、是、去物色一个楼。咁啊，因為始終即係嚟緊都結婚啦，咁我都即係要諗住搬咁樣啦，咁跟住就去睇屋啦，多謝多謝，咁啊睇屋啦，咁咧 你真係妙問妙答， 咁咧去睇屋啦。咁但系咧，即系未试过噶嘛，即系自己一个住就试过，但系喺香港即系话搵屋，跟住又谂住所有嘅要点添置咧，就未试过。因为嗰阵时试过住，即系都系喺澳洲嘅时候啦，嗰一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嗰阵时住咧，其实入到去已经有齐晒家私啊，唔使你买啊，你租房啦。嗰阵时简单啲叫租房啫，就唔系租屋。咁去到即係嚟到自己而家真係成家立室啦，去搞搵一间屋去住呢，跟住再去添置家私呢，原来真係好多拿舊嘢嘅。 因为唔止你一个人啦嘛，你又要照顾埋伴侣嘅感受啦，要两个人又觉得呢度 ok， 嗰度 ok， 咁啲钱又 ok 呢，又或者跟住又重新再安置一啲嘅嘢落嚟。因为你知道嘅就係、是、你之前喺澳洲一个人住、一来一个人住啦、二嚟就係你知道自己可能几个月货仔、又或者你好快就走㗎啦嘛。咁但係呢度香港租楼唔同噶、你租亲可能一年啊半载咁样嘅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一定要整到间屋好靓，又或者好适合自己，你先至会入去住。咁呢度亦都系拗搞 嘅。因为短租真系唔多嘅，好似阿毛话斋，可能最轻强都一年啦、困你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幸运地就我嘅另一半佢都好冇乜所谓嘅。OK 啊，佢其实同我啲心水选择差唔多。咁、但系先唔好讲家私住，因为家私咧都系个人观点嘅啫。而家同你讲睇楼，哇，睇楼！原來是一個幾有趣的學問嚟嘅，因為對於零認識的話咧，你上到去睇樓，你會睇咩啊？ 睇樓睇咩？睇下個位靚唔靚啦，有冇景啦，會唔會租啦？ 新唔新正咯，對我嚟講 係啦，新唔新正啦，啲裝修新定舊啦，咁樣咁啊，其實去咗唔同地方睇嘅時候咧。 因為雖然都係租啦，咁但係租你都希望理想啲啦。原來入到去咧，後尾嘅時候，我問翻啲識睇樓嘅朋友或者睇開嘅朋友，佢就話：喂，你有冇睇下佢啲雪櫃啊？我話做咩要睇雪櫃啊？佢有包雪櫃，你都要睇喎。佢話原來咧嗰啲雪櫃如果長期冇再開着佢咧。是好难清入面啲噏味嘅。 好臭㗎。 係啊，佢又好臭嘅。即係呢啲我哋唔会识㗎嘛。咁另外一样嘢系咩呢，就係嗰啲佢留低嘅电器。即係可能个业主嘅电器呢，有啲可能系本身已经坏嘅，你自己唔 check 呢，下次你系冇㗎啦。即係可能你呢啲自费自己揞㗎啦。 洗衣机啦，冷气机啦，呢啲你要 check 嘅。 係啦，呢啲你要识啦。跟住呢另外一个呢系好几有趣嘅。佢话曾经呢，我朋友经历啊，曾经试过呢就决定租一间楼啦。哇，好靓仔。租完之后呢住唔够三个礼拜泵墙渗水。 哎呀，我哋有个朋友都试过。 是咩？是咩？ 是啊，但是佢是租咗半年到囉。跟住有一日突然间好大雨。跟住佢返到去先发现唔知点解突然间无啦啦渗咗啲水喺地下。跟住之后佢就喺度望下嗰个唔近窗啊。跟住觉得好奇怪啦。跟住一打开个柜呢，跟住原来嗰个已经系发晒毛，即係话一直原来有渗水，而佢哋唔知 道。哎呀好惨啊。嗱呢啲情况就係你入去即係要检查啦。咁但系咧，我今次真系经历咗一次，入到去有古古怪怪嘅。 系。 首先，明姐 Give Five 提供音乐， 用咗好多年都系呢个音乐。 喂，咁啊咁啱用。 但系咧，呢一个嘅事件咧，其实我当下咧都冇咁毛管动嘅，好有趣地就系去到呢一间屋啦。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其实咧嗰个嘅同嗰啲即系经纪。嘅阿哥阿姐一齊傾偈啦，咁啊傾傾下嘅時候，我都話：喂，有冇啲特別嘢㗎？因為通常我去每一間屋咧，我自己比較敏感同驚啦，咁所以咧我都會問清楚間屋有冇啲特別嘢啊。咁佢就冇啊，冇乜特別嘢嘅 ，OK 啊，咁樣咁上到去咧 ，OK 開陽嘅，有景嘅 ，OK。咁啊，小朋友先就話：哇，個景得唔得？得嘅 ，OK， 高層嘅，咁又開陽嘅，但係入到去咧就離奇地咧見到個廁所位置咧有一個位分合咗。 分黑嘅意思系佢点样黑先？ 烂嘅，烂 烧窿咗， 似烧焦嗱，似烧焦。咁但系我埋到去睇嘅时候咧，你又唔能够界定佢系咪烧焦？你因为烧焦系会分黑噶嘛，成个地下都一格街砖咯， 喺地下定喺墙？ 系啊，地下。地下位置， 咁即系有啲嘢曾经喺嗰个街砖度烧过啦。 我会觉得系，咁但系嗱系咪 烧炭？ 因为个经纪即系解释唔到啦。咁佢亦都问业主，业主就冇个冇嘢，咁业主又冇讲话有嘢咁样。咁我就一路睇啦。咁 厕所打边炉， 可能焊烧咧。咁但系佢又即系一路烧，点解我话唔能够界定佢咪真系烧咧？嗱，烧系地下都会分黑噶嘛。个地下嗰忽咧冇黑嘅，系反而咧化开侧边有啲胶咧就黑啦。地下是完好无缺的，咁佢就解释可能是买了一些很强力，例如强水，喇爆了个地面，咁佢咪会有个咩感觉咯？咁我都算啦。 做咩买咁强力嘅强水咧？ 系啦，做咩咧？咁样 有冇怪味啊？我想问。 冇怪味。 咁耐唔会有怪味啦，系嘛？ 冇怪味。但是另一個好奇怪，我同另一半去睇嘛，咁同另一半睇嘅時候咧，另一半咧行出嚟咧，睇咗啲面後咧，都已經應該我因為我唔舒服嘛，咁我睇下佢冇唔舒服啦，佢就有啲唔舒服噶嘛，佢好輕描淡寫講，咁我就係啊有 屋入面 講，係啊輕描淡寫，係因為佢係一出嚟個經紀就問得唔得啊 ，O 唔 OK 啊咁 OK 有啲唔知點咁咯咁樣，咁我就 get 到啦，咁我就即係話睇多陣啦，行多個圈我哋出門口啦。我係行多，我係掟咗一個圈啊！我已經即刻行咗出門口啦。跟住我就嗰個， 我以為你直接出門口，兜咗個圈都 係我即刻走啦。 跟住咧 打架曬，跟住就 跟住嗰個 同埋呢一句都唔應該喺屋入面講 啦。 係啦， 冇錯，我等陣就話俾你聽啦。嗱，因為個經紀哥哥咧就繼續行出去咧，就問啦：喂，點啊 ？O 唔 OK 啊？舒唔舒服啊？唔怕啊？直接講喎。咁我個心諗，我點直接講俾你聽啊？喺呢度 就咁求其揾個藉口先，譬如話錢啊。咩都好啊，跟住到佢先讲咯。 我就同佢讲，我话我系觉得争啲嘢咯。咁跟住我哋就落去先啦。咁一落到楼下嘅时候咧，我先至同佢讲啦。即系我话喂，其实间屋我系唔舒服咯。佢仲话唔舒服唔紧要啦，可能系啲方位问题啫。我话唔系啊，系嗰啲唔舒服咯。跟住佢就吓咁啊，咁由佢咯。咁跟住我就我而家讲俾你听点样唔舒服，因为其实佢哋讲真，做开呢一行，可能佢哋都经历过有啲客人系敏感啲嘅，或者有啲信就信啦，唔信咪唔信咯。咁但系总之我嘅唔舒服系点咧？我系由个厅行出去，由个房行咗一转，行出厅嘅时候咧，我开始觉得晕咯。 咁大件事啊，有冇 feel 到好冻啊？ 我冇 feel 到好冻、啊，因为我比较、啊、我好热啊，其实入到去好焗啊，觉得间屋。咁但系咧喺个厅由个房行出去厅嘅时候咧，我系除咗头晕之外咧，我开始觉得醉啊！ 哎呀， 开始有一种压住嘅感觉。 膊头啊！ 上半身啦， 重重啊， 冇 exactly 系冇 exactly 系膊头啦，但系成半身硬系好似唔舒服啦，聚住啦，但系咧好有趣、啊。我行咗出门口外面咧，去等 lift 嘅位咧， 轻翻， 全部冇事。咁、我就觉得啊，我即系我有一个咁嘅经历，就系原来睇楼嘅时候，即系呢啲嘢你系会 feel 到咯。 如果 系啦，你会感受到究竟间屋舒唔舒服，可唔可以成为你嘅安乐窝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名涉嫌潜逃被内地海警拘捕的港人，仍然在深圳盐田看守所拘留。其中六人的家属，连同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陶谨申会见传媒。多名家属都话，内地当局拒绝家属指派的律师和被扣留人士见面，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安全。其中被捕人士邓启贤的弟弟说，哥哥有哮喘和皮肤病，明白内地不接受香港的药物，但是希望当局能够提供最基本舒缓病情的药物。他的妈妈说，每日都难以入睡，担心儿子的情况，希望特区政府尽快给被拘留人士回港。另一名被捕人士李子贤的妈妈说，内地当局声称儿子已经委托其他律师，亦都即是官派律师，但是未能够确认儿子的安全，感到非常担心。而黄伟贤的太太批评内地当局拒绝丈夫和律师会面的基本合理要求，希望特区政府积极回应，提供实质协助。食环署在元朗大树下西路倒破一间无牌洞房，拘捕一名49岁男子，他被控以经营无牌洞房。在清晨的行动之中，食环署人员搜获大约6700公斤附有卫生证明书的冰鲜家禽，另外检获大约120公斤没有卫生证明书的冰鲜鸡脚、鹅翼和家禽内脏，已经销毁。内地环球时报报道，被指在藏南地区失踪的5名印度人是印方的情报人员，他们装扮成猎人，越界进入西藏的山南市核区，在中方进行警告和教育之后，将会很快获释。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印方不时以这种方式派人越界刺探中方情况，作为蚕食中方控制地区的一种手段，遇到这种情况，中方会坚决扣留他们。印度官员早前说，5名印度青年在中印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即是印度叫的阿鲁纳恰尔邦，被中国士兵带走，又说印方已经就事件透过军事热线向解放军传达信息。印度传媒报道，解放军已经通知印度军方可能今日在指定地点移交5名男子。美国西岸的山火持续，在俄勒冈州几十人下落未明，当局强制疏散大约40000人。州长海特布朗说，根据州警初步点算，与山火有关的失踪报告共有几十宗，呼吁民众尽量远离起火地区。又说知道有抢掠的传言令人非常不安，但民众必须衡量自己的处所是否安全，如果有危险必须离开。对于当局早前说50万人受到山火影响，海特布朗说，当中包括要强制撤离的人，以及留在家中等候消息，准备好随时疏散的居民。他承诺国民警卫军和州警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防止有人趁火打劫。应急部门主管就说，已经作好准备应对大火可能引致的大规模死伤事件。天气方面，

準備嗰啲好難估嘅，通常都 唔係啊！上次你都估到啊！ 上次 你好難估， 係啊，係你嗰啲難估啫。係 你嗰個唔知咩種花令噴水、啊。 應該咁講，每次師培揾親嗰啲嘢咧，我哋係未見過嘅嘢嚟嘅。 的神都係嘅， 係啊！你記唔記得上次又係整個 咩 扭扭？ 佢第一個咪嗰個頸枕啊嘛， 係頸枕最容易咯。之後無啦啦突然間又整兩塊餅過嚟、叫我們做運動， 唔係嗰個係誤導啫。你去旅行邊會帶咗兩塊餅去做運動啊？ 你哋未用過咋？ 你有冇帶去用過 啊？冇，但我堅人哋有。 你都冇帶去用過，咁咪真係冇。 即係又或者你記唔記得勾咗環保袋咧？雖然我哋估中，但係 變電袋。 但係其實唔係個個都真係估到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係啊。 佢都係 Q 啲嘅。 咁容易估同埋見過曬咁啊，帶翻嚟冇意思啊嘛。 我通常攞出嚟嗰啲咧，即係大家都一定有掂過或者見過。 黃豆嘛。好嬲啊！好嬲啊！你幾粒豆我估啊？ 食嘢都係食著噶咋，好容易噶咋呢啲嘢。 啊，咁今日係咩咧？ 今日咧，我哋細個嘅時候都一定咧係會見過，因為佢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好風光嘅。 玩具嚟嘅， 可以咁讲。 好，咁啊，开始噶啦。 好啊， 系咪好大贴士咧？ 好大嘅贴士。 我哋而家已经喺寻常试认真做个 Facebook 嗰度咧，都已经 post 咗一个嘅 post， 就系俾大家同我哋一齐去估今日究竟我茉莉喺呢个 Game On 入面咧，究竟俾大家估嘅物件系乜嘢？ 好，我揿出嚟啦，好嘛？ 好啊， 我揿得啦。 Level One， 我头先咧就讲咗一个 tips 啦，个 tips 其实都算大 tips 嚟嘅。我本来写住咧 set 咗 list 咧系最后先至俾嘅 tips。 哦，系咩？ 系， 即系你觉得我哋一定估唔到，所以俾咗先啊？ 唔系啊，噏错咗，早咗噏和咁，所以咧而家 你个 rundown 好随机啊！ 我话俾你听，咁呢一 part 我负责噶嘛？ 唔系通常神经都好难估嘅，突然间好难估。 好啦。咁啊，跟住咧，而家咧就俾你哋估，即系讲一啲是非题，去俾我答你哋。 好，我哋收窄咗范围先啦。呢一个系唔系？ 系玩具。 系咯，我都头先佢话唔系玩具嘛。 唔系玩具，系啊。 你 系 话玩具咩？ 系玩具。 系咪要入电嘅咧？系咪要入电嘅咧？ 唔使。 通常系。男仔的小朋友多啲会拥有啊，定系女仔的小朋友多啲咧？ 男 仔会拥有 系玩具，佢识唔识喐噶？自己喐？唔系、啊，等阵我修正，因为头先讲咗问咗要唔要用电，佢系例如啲关节啊，或者有部分系可唔可以移动嘅咧？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移动啊？ 可以。 可以嘅， 系啦，两条啦，阿的神一条，系咪有人帮我 mark 紧噶？ 系啊， 系、我唔信你哋俾张纸。 玩具，嗱，头先问系咪玩具啦？ 系男仔嘅小朋友， 跟住佢话唔使电嘅， 唔使电， 跟住咧，男仔会比较多拥有。 一， 呢、這个产品啊，系咪唔使电啫？系咪？是不是啲卡通片或者电影啦嘅产品嚟嘅，即系可能例如 Marvel 咁样，可能某啲玩具咁样。 呢、這个我可唔可以答你唔清楚？ 哦，唔清楚。 我唔清楚，但系我睇过少少历史，有讲过系有啲因为啲乜嘢事而嗰段时间系 衍生出嚟 揭起。而去有一啲咁嘅故仔發生，而有呢個玩具，但係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傳聞嘅說法，唔知真定假。所以你問我嘅話，算唔算係咁樣衍生呢？我唔知。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認知咧，我覺得唔係。 即係其實咧，呢一個玩具佢嘅歷史咧係非常悠久嘅。 頭先我咪話八十年代咯。 但係八十年代之前，係真係八十年代嗰個時間先有嘅，定係還是其實佢係可能中式嗰啲？ 可以咁講。 剛才你咪問咗個可動性高唔高啊？ 可以喐嘅。 通常啲男 師培問咗四條嘅。 通常啲男仔係唔係要問是非題真係好難。啲男仔 你知咧，上次不停叫我哋問貼士都唔俾啊！你問啦而家。 通常啲男仔係咪淨係攞佢嚟擺，唔會攞佢嚟動嘅啊？ 即係攞嚟玩嘅。 即係會玩嘅喎。 我諗緊係咪搖搖啊，或者？ 以前咧有好多古時嘅玩具，啲小朋友 嗱子龍啊啊啊，即係我身邊啦，即係會玩玩具嘅子龍啦、啊、斌仔嗰啲啦，我唔多玩玩具嘅，其實呢、這個嘢我會唔會玩呢？ 我覺得你有玩 四驅車嗰啲啊？ 好啦，你细个咩玩具啊？摇嗱摇到，我谂下我有啲咩会玩啦。四驱车我会玩啦，摇摇我都会玩啦。嗱，摇摇可动啦，不带电啦，然后玩具啦，男仔啦， 但女仔 都会玩 嘅。所以我觉得系四驱车偏向嘅嗰啲 style。 但系不带电啊嘛，不带电即系唔系四驱车啦。四驱车要带电噶嘛，咁啊回力车啊？ 回力车系或者回力镖、啊， 不如咁啦。 飞碟。 現在 level 2啦 level 2、啊、 跟住我俾多個 tips 你哋啦、啊、跟住俾完 tips 你哋、啊、你哋就播歌諗下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嚟嚟嚟嚟 tips Saturday Game On 嗱我揾到其中一個嘅報道呢佢有講嘅佢就話呢其實小朋友呢用呢一樣嘢可以啊即係報道講嘅咋就話可以做一啲嘅肌肉嘅訓練啦一啲嘅協調啦即係譬如手嘅協調啦 係 同埋其實佢除咗玩之外呢啲小朋友可能可以攞嚟做比賽用嘅 跳繩啊踢毽嗰啲啦應該 手部運動是18岁以下的嘛玩得的嘛。 其实任何人都玩得。 其实即不是只是男仔咯即我觉得不应该但偏向是男仔玩得。 刚才你们已经用了两条了。 手部运动又不需要即是不是可以叫不叫考反应呢算不算是。第三条算不算是考反是不是考反应的呢 不是。 因为我先想是不是那些呢很 old school 的鳄鱼机啊按它牙仔会扣你那些呢即是经典玩具嘛不带电嘛考你反应手部运动嘛就是你捉它缩手咯。即是我想紧是这些呢即是不啱啦。 会不会是飞镖那些细个的时候 他说有主题啊他是说有曾经 hit 起过是因为某一些主题有机会是这样而产生了这个产品嘛。 是啊细个的时候有太多卡通片主题啦。即系头先讲嗰集，其实全部都系卡通片衍生噶嘛，但系佢好似冇反应我个样 子。我话唔知啊嘛，我头先咪讲咗咯。 嗯， 哇，想 fix 我，想我争啲讲答案。嗱、 欸， 因为我讲咗就话呢一个系我网上睇到嘅说法，是但系对我嘅认知，我觉得唔系。我重新讲一次啊，我嘅说法先啊。 钓鱼机咧？嗱、啊，钓鱼机喺嗰个年代其实系嗰阵时先至好似发明咗啲电子钓鱼机噶嘛，咁而佢衍生就系因为当年就系可能哇，突然间风起，好多人钓天才钓鱼郎咁样，咁然之后你就好中意玩个钓鱼机咯。 系，但系咧钓鱼机系用电嘅，以前有冇一啲唔使电？ 你激到咗， 但系好玩嘅。嗱，我要讲嗰钓鱼机系一有电， 有啲唔使电噶。有个圆形粒粒掣扭完之后，佢会自己转噶嘛？记唔记得？ 磁石嗰个啊嘛，磁石嘴嘛。 即系个鱼里边有个磁石， 肯定唔系啦，阿莫唔会咁好啊！如果系嗰个咧，佢唔会形容话俾你听咧，圆形嗰一兜咧嗰个。 你唔俾我想傻啲听众估到咩？ 我觉得唔会。 我每次都，我每次噏完之后，啲听众估到你估唔到啫嘛。 我觉得唔会，我觉得唔会。 好啦，不如咁啦。如果你哋都觉得难嘅话，喺一首歌之前，我俾多个 tips 大家。 好。 咁跟住就去歌，去完歌翻嚟之后就去 level three 啦。 好啊，你。 好，呢一样嘢就系佢系好易烂嘅。好，重复多一次我嘅俾嘅 tips。呢一样嘢大概80年代会兴起，有啲人咧喺网上面会用呢个古董啦、怀旧去形容佢嘅。咁跟住另外啦，第二个 tips 就系、是、有网上面有啲报道就话啦，佢哋嘅说法就系小朋友如果玩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可以练到佢哋嘅一啲肌肉嘅训练啊，一啲小训练啦，或者一啲嘅协调嘅。咁跟住第三样嘢啊，同埋就系、是、有啲人可能会攞嚟当比赛用或者比赛玩嘅。第三个 tips 啦，就系佢好易烂嘅。好啦，一首歌翻嚟，再大家估下，睇下睇唔睇，睇下估唔估得中答案啦。 城市虽布满伤痕，仍探索旧，百种可能变改这里。 曾多翻身往事上，奋力前进，再追。 须踏上正途，凡嚣子弟还有谁可给拥抱？明天的景象怎知道，的确信来日更好。 一首充满住爱的歌曲，我觉得，因为它是一首可以为大家读书的朋友仔打下气，其实里面都听到很多声音的，因为这首歌就是 Boys Reborn 和我们香港天普罗大学站里面的主持，听不听到子龙的声音？ 嗯， 是找到， 好像听到， 有子龙、文西、TT、乔、Sam 和 Thomas， 有这首在途上的青春。 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再讲重复多次头先俾嘅贴士先。 嗯， 第一个就系八十年代嘅时候开始，英国嗰啲时候啦，有啲就话七十年代嘅，咁嗰阵时兴起嘅，咁咧有网上面有人就话啦，会用怀旧或者古董去形容佢。 系， 咁亦都咧有网上有啲报道有讲过，就系话小朋友如果用佢嘅话咧，可能可以训练到一啲嘅肌肉训练啊，或者一啲嘅协调嘅。另外就系有啲人玩嘅时候可能会攞嚟做比赛用，而且。之后啦，俾咗个 tips 就系佢系易烂嘅。好啦，咁咧跟住之后咧，我哋已经喺寻常事认真做个 Facebook 嗰度都已经开咗 post 啦。有啲听众估嘅，咁啊首先话声俾大家听，啲听众估嘅全部都错。其中一样，好啦，好明显嘅， 哎呀， 我头先咪第三个 tips 就话佢好易烂嘅， 系啊， 因为佢哋估嘅其中一样嘢系扭计式。 系扭计式边会易烂？ 扭计式好坚硬噶，仲会掉砖头添。 唔好掉砖头啊，掉咗人个头啊，即刻爆啊！好啦，咁啊，所以而家啦，即刻俾你摸啦。 好啦，先去摸先啦， 一摸就知噶啦。 其实摸，我觉得大家容易啲摸，即系都会知道嘅。 你有冇玩过？我头先咧，本来谂咧系暴龙机啊，我 嗰日諗係暴龍機啊，即係因為又係手又好搖咧，但係又係啦，俾你頭先一語道破啦，行電 嘅 喎。 你唔形容俾聽眾聽嘅，你就一嚟就玩過啦，聽眾好灰。 講完， 啲聽眾想嚇咁最尾， 咪的神講嘢嘛？好啦，嗱頭先摸到嘅係扁平嘅一個有形狀嘅片啊，咁佢有幾塊嘅？咁嗰幾塊咧砌埋一齊咧，就將會成為一嚿嘢。嗰嚿嘢其實我已經知道答案噶啦。咁、但係俾多等大家諗多陣啊。 係啦。 呢一嚿嘢咧，平時嗱，我唔知係咪我估緊嗰樣嘢 嚇。有聽眾問係金屬定係塑膠？塑膠。摸完之後你話俾佢聽。 佢係紙類 feel 咯，都係膠嘅。你當發泡膠咯，你當發泡膠啦。嗱、呢、這個嘢係咪得兩件嘅？就我想問。 薄嘅發泡膠。 三啊，好似。 三樣嗱，呢樣嘢咧，我唔知我啱唔啱。 三四樣㗎。 我估個方向咧，應該呢個產品咧係你喺啲郊野公園士多入邊買到嘅。以前你細個嘅時候，應該喺郊野公園，你一定揾到噶啦。咁但係呢樣嘢咧，係要花你嘅心力嘅，因為雖然佢係硬件三件嘢組成，但係你都有機會整得好核突或者砌爛嘅。 係細個嘅時候咧， 爛啊係嘛？ 难咩？唔难，摄入去真 啊！唔会容易整到核突或者砌烂咯。 会烂噶，因为咧我以前砌烂嘅，因为佢发泡胶嘛，发泡胶咧你有时入啲笋位咧夹硬压咧，佢就爆液噶啦。 系 啦，咁所以我同师傅应该都系同一个方向。 系啦，十蚊内噶嘛，系嘛？ 最好笑系我哋五分钟前已经讲咗唔系扭计式啦，有听众三分钟前阿 Williams 就话咧。I'm sure 扭計式， 咁 sure win 啦你， 唔係嘅唔係嘅，嗱薄啲再估。 呢一個咧，我估下應該就係、飛得嘅。嗱，因為我已經知道答案啦，我估到應該係呢個啦。咁所以我唔知道有啲聽眾們可能仲想花少少心力估噶嘛。嗱，我俾多一分鐘時間你，我再俾多，我同阿師傅各自俾多少少 tips 啦。 好，我就睇住啲 post。如果有一個人估中咗嘅時候，咁我哋就開估。 嗱，呢一個嘅玩意咧，以前咧係有好多版本嘅，有啲咧可以加橡筋玩添。 係 喺個機頭位置咧，即係一個頭位講埋出嚟啦。個機喺個頭位置咧，你可以上橡筋嘅。係啦， 好輕嘅， 開估啦。的神讲个想象筋就错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咧已经非常之聪明，加埋你哋头先摸完之后咧，再俾嘅 tips 之后咧，好多人开始估中啦，答案就系、是 纸飞机， 唔系纸飞机啊， 胶飞机 系啦， 自砌胶飞机咯，呢啲应该系以前一 pack 过咧，入边就有几个配件，然之后你可唔可以拎出嚟啊？ 得、 哦，因为我想睇下点解我摸唔到我本身幻想 入边有时好靓噶，呢、這个系咪迷彩型？唔系、哦。它是两只颜色的，绿色再加红色的，这个版本好像没见过。以前仲有一只是画得很 details 的，它 砌不砌得 啊？得啦， 哇！你而家仲砌 完可以送俾听众添啊！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 砌完送俾听众，不如我不要开了，我吉咗入去。你话吓、啊、送俾听众，我 唔 开佢啦。 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很开心，诶、哎，即神砌过噶咁咧， 唔好啦，砌烂咗我惊等阵。嗱，等阵摆翻相，张相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啦。咁我覺得呢個玩意係真係幾好嘅，同埋你入面仲有個配件咪機頭啊？ 係啊，你打開就睇到曬㗎啦，因為其實有三四個配件。咁頭先我咪成日都講啊，你哋問我喂係咪一啲電視啊、電影啊嗰啲嘅？我上網就揾過一啲嘅資料，咁當然啦，我就唔知道網上面嗰個説法係點。咁根據網上面嘅説法，佢有一篇文章又講佢就話因為嗰啲七十年代啊嗰啲嘅時候咧，因為咧咪美國咪會上月球嗰啲嘅，咁跟住之後大家咧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好多人都可以。觉得哇飞机啊，又或者可能上月球嘅， 即 系讲 太空历险啊， 系啦，或者搭飞机啊，已经充满住一个好开心或者好有感觉嘅事。 同埋嗰阵时好似 Top Gun 啊嘛， 咁我就唔知啦。咁但系佢就话唔知系咪因为呢一啲事而令到有啲嘅玩具商咧，就不如就啊整一啲关于飞机嘅嘢，又平嘅，因为小朋友亦都可以负担到可以玩嘅玩具啦。咁啊之后咧，亦都真系无独有偶啦，嗰阵时开始就 hit 起咗呢啲嘅关于发泡胶飞机嘅一啲嘅玩具啦。 但系呢啲发泡胶飞机咧，我记得以前上堂咧系学嗰啲咩动能啊、慧能啊嗰啲 friend 咯，即系科学堂啊。 哇，咁深噶！ 因为佢、我就系讲佢话用嗰啲咩旋转嗰啲嗰啲。我都是上堂啫，即系因为佢以前用嗰啲橡筋式旋转飞机咧，跟住去到小息嘅时候，我好记得系各自带自己嘅战斗机翻嚟斗飞得远咯。 哇，好玩哦！ 所以阿莫咧头先就可以比赛嘅，呢、个真系一个比赛嚟噶嘛？ 系啊，真系会有人咧就会话小朋友会斗远啦、斗高啦，甚至乎可能会有啲花式去玩添嘅。甚至乎头先都讲啦，就话另外一篇文章都有讲，就话小朋友咧咁你喺度揈只手嘅时候，就可以练到啲手仔啊，嗰啲肌肉啦， 日练夜练啊！ 呢、這個 係啦，練到陣間，哇！個小朋友唔怪之，而家成日話外國咪有啲三歲小朋友手骨起翅， 咁嗰啲應該唔係因為掉飛機啊， 唔知啊。咁另外就係咧，可以練啊手同眼咧，嗰、那個協調啊，因為你要對準一啲位啊先飛啊嗰啲咁啊先掉出去噶嘛。 係啊係啊， 佢就話有機會可以練到呢樣嘢，甚至乎咧可以練到呢個嘅距離感咁話， 我 呢幾樣都可能有幫助。 因為咧細個嘅時候咧，如果你唔識用嗰個力咧，其實成日會掉咗落地下噶、 嗯， 即係你未必可以 直接插落地下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要練習嘅，同埋即係你手嘅力度咧，細個嘅時候唔係好控制到噶嘛。咁、 嗯、 所以我都覺得啊，小朋友玩係幾啱嘅。 但係最好笑係咧，我曾經尋日我咪話 search 好多資料嘅，我睇到有啲二手嘅網站咧，有好多啲飛機 嚇賣幾錢啊？ 五蚊十蚊 嘅。係啊，幾蚊啫嘛。 但係嗱，我寄俾你都用咗個幾兩個幾。 所以點解而家有面膠咯？有面膠咯，約出嚟見面交收咯。 咪仲貴搭車出嚟？ 三蚊三千蚊啫。 中方其後對佢哋進行警告同教育。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話，印方不時以呢種方式派人越界刺探中方情況，作為蠶食中方控制地區嘅一種手段。遇到呢種情況，中方會堅決扣留佢哋。印度官員早前說，五名印度青年在中印有爭議的藏南地區，即是印度叫的阿魯納恰爾邦，被中國士兵帶走。印方就事件透過軍事二線向解放軍傳達訊息。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下昼本港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观塘、黄大仙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90毫米。同时，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元洲街去美孚方向近桂林街对开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元洲街去美孚方向近桂林啦，近桂林街系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有啲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亦都开始有车龙啦，龙尾排到过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翻狮隧咧，车龙排到彩虹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蓝田入口嗰边咧，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呈祥道方向近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福华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彩虹村。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疫情下想同你倾下偈，都只可以透过电话。 唔紧要，我哋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疫情好快就会过去。 你点知噶？ 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勤洗手，出门一定戴口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一切都会变好。希望在明天啊嘛！ 疫情虽然可怕，但胜在有你与我并肩。 抗疫满希望，港台陪你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为求安心，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延长至九月十四日。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最近咧，我哋成日都戴口罩啦，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 冇啊！ 啲皮肤未讲完啊，啲皮肤咧好似差咗，同埋咧戴口罩嗰位咧，系啦，好容易生暗疮啦，好油啦，一拎起，就算我本身咧啲皮肤系都算还好嘅，因为干性皮肤都会 feel 到咧，戴口罩嗰个位置系。好似好辛苦，好似失去平衡。 你唔多生痘痘噶嘛？ 唔算多啊，但系 但你又唔着斑噶喎？ 有啊，睇唔到啫。 但系咧，我系唔痘痘嘅，我系着斑人嚟嘅、嗯。我最近喺个嘴围住生，我唔知咩意思啊。 我而家诶肠胃唔好啊，同埋戴口罩真系，你睇下。 唔系啊，唔系生痘，唔系生痘痘啊，着斑啊，系着斑喺个嘴度啊。喂，痘痘， 你读木舟嘅时候 系唔系啊？真系真系因为读木舟，因为我戴帽嘛。但系咧，我笠唔到个面纱。就算你话哇嘢，即系下下笠住咧，其实佢湿咗，所以我唞唔到气嘅。咁、所以咧，有时咧，即系有时暴晒咗咧，起晒斑咯。 吓、啊，好少见 起啊，系啊，乌嘴狗咁啊，剃完须好似都未剃干净咁啊。 嗱，男仔成日都唔记得嘅，就系搽防晒，女仔就会注重啲嘅。 其实我都冇搽 嘅，真系噶。 但系咧，好就好在嗰样嘢系咩咧？其实都唔算好定唔好啊。我成日都讲噶，我下爬以下咧 系完美嘅， 黑啲噶，都唔完美。自问真系唔完美，成个人都缺陷噶。 谦虚啫， 下爬以下咧，啲皮肤咧黑啲黄啲，哎，我俾你大家睇，我今日冇化妆，净系搽 base 啫，即系上半 月，但都好好睇喎。 哇， 嗱，我就有啲位置我讲唔到啦， 好真的，以后都唔会再穿 师培， 以后唔好再除口罩啊你， 我 俾威佢赞啊， 我原本话想揾师培帮手嘅， 系啊系啊系啊， 求救诶有求于佢嘅，我而家唔想啦， 唔好啦唔要佢啦， 哎呀， 跟住咧，我就 系 想下爬以上啲皮肤咧白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 見到， 係真係兩截色。咁我唔係要誇獎自己塊面有幾叻，因為其實我啲塊面白得嚟係黃金咁好核突嗰啲。我想帶出嘅就係、是，因為而家有好多護膚品咧，搽面嗰啲都會有美白成分， 啊啊、 或者有防曬。 係啊， 咁因為我平時搽只係保濕嘅潤膚膏搽落個身、 啊， 所以搞到咧就係會有兩截色咯。所以其實都麻煩噶。 啊，即係有啲產品係美白嘅，但你就冇搽到落個頸度，淨係搽個面，咁所以面同頸就唔同色啊。 係咯。 哦，咁你嗰个美白产品都几好、啊，我其实搽咗好多年，同一只咩？都唔系啊嘛，有转过嘅。啊，因为咧，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搽啲美白产品搽完都冇乜用嘅， 因為 feel 唔到自己有白度啊，但係可能隻隻唔同啦。但係講翻今日主題先， 咁、哦、即係唔係講美白嘅？ 唔係啊，咁主要講皮膚啦，因為咧其實而家啲皮膚咧即係好似失去平衡咁樣啦，即係有啲失控嘅狀態啊。咁原來咧其實清潔都好緊要啦。咁、 嗯、 有一啲嘅關於打造少女肌嘅一啲問題咧，睇下你哋平時洗面係有冇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啦，或者咧有一啲程序睇下你做得啱唔啱啊？ 少女肌即係少女嘅肌膚啫，係嘛？即係唔係蘋果肌嘅喺呢度嗰啲 friend 嘛？少女肌係一個名嚟啫，係嘛？ 係名嚟嘅、 哦，即 係 唔係某部分嘅。OK， 唔係蘋果肌 嗰啲。因 為 我驚我唔識嘛，男仔唔係好識呢啲 terms。 我都唔明點解淨係少女肌唔可以少男肌咧？可能少女肌靚啲啩？ 咁好少有少男肌嘅，真係。 但係諗緊點解冇少男肌？ 通常都係成熟男人大肌肉嗰啲， 嗰啲係成熟肌， 就係咁嘅啫嘛。 好啦，咁第一個問題就係四季，即係唔同嘅季節啦，係咪要用唔同嘅洗面產品咧？ 係， 係。 哦，你係咪俾我哋玩嘅遊戲？係 啦，係啦， 係。 点解？ 你都讲嘅， 因为 我上个打个岔，因为我上个礼拜先讲苦恼呢啲嘢，跟住你咧就教。 因为天气问题咯，干湿即系你等于韩国嘅护肤品对香港其实系唔一样噶嘛。因为韩国其实佢系比较干啲噶嘛，但系香港嗰种嘅气候又同韩国唔同咧，所以有啲人就话韩国其实翻到嚟咧，佢嘅面唔系好适应噶。 我都想讲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我一样都遇过一个痛苦，就系、是、通常去到英国日之前唔系英国，去到韩国啊、日本啊嗰啲咧，即系譬如你经过一啲护肤品，佢咪俾 sample 你嘅， 系啊， 有即场试噶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发现好好用，跟住之后就即刻扫一大摞翻香港啦。翻、到香港就系唔啱用，就系头先原来的神话斋，两边嘅气候原来都已经系有一啲嘅转变，所以令到你就会哦喺嗰边咁好用，嚟到香港就未必咁好用。 系、啊，因为尤其是譬如韩国。有时佢冻到系真系可以落雪啊，或者成个人你真系觉得冰到 冰啦，系啊， 系啦， 点补都唔暖嘅。我试过去韩国五日啦，我病足五日啦， 好惨。 系基本上有每一日可能坐底可能八点钟起身啦，我十二点出门口啦，食完嗰饭一点就翻房瞓啦。 吓， 五日都系咁， 即系成程系最惨系咁 啊！好嘥啊！ 系啦，咁啊，所以 你去嗰度开 YouTube 睇翻韩国嗰啲， 系啊，我跟住翻自己翻屋企睇咯。看阅兵啊嗰啲， 喺酒店房入面开嚟睇，开翻 YouTube 嚟睇， 睇翻啲 YouTuber 点样介绍韩国嘅景点咧？ 本来我而家去紧噶啦， 唔紧要啦，我哋 仲要做直播，自己直播喺房点样睇，好好玩咁样。 好惨嗱，咁所以我嗰阵时喺韩国有试过买一啲护肤品啦，系一啲超保湿啦，好润嘅，翻到嚟系完全用唔到噶。咁讲翻答案先，其实咧。如果你真係中性嘅肌膚咧，又唔需要即係喺香港，你其實慣咗個環境啦，唔需要不停咁樣去轉唔同嘅一啲洗面嘅膏啊，或者乳啊，或者油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譬如突然間轉變環境，或者去一啲可能好乾燥嘅地方啊，咁其實咧專家都話你可以根據唔同嘅氣候去改變下，唔用唔同嘅洗面產品嘅。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啲洗面產品啊，都係有唔同種類㗎嘛。但我以我所知呢，男女嗰個大分別呢，真係男仔用嘅同女仔用係一啲都唔同囉。因為大家嘅面油同埋嗰個叫做皮膚啊，嗰、那個屬性係完全唔一樣囉。即係等於我媽呢嗰陣時呢，我由細到大呢，我皮膚唔算十分差，但係都 OK 啦，叫中等啦。咁但係呢，我以前試過細個，我媽要我洗面用佢啲嘢呢，嘩，我塊面直情起粒粒囉。明明由細到大都係唔起粒粒㗎，我一用就起粒粒啦。 係，同埋呢，如果年紀大少少嘅話呢，咁你通常啲皮膚會開始乾啲嘅。咁如果你可能嗰陣時仲係少男肌啦，即系长辈啦吓，即系可能去到三十几岁之后啦，唔系话 Auntie， 咁 Auntie 可能系天生丽质系唔同嘅。咁一个即系我自己感觉啦、就是，就系三十岁之后咧，皮肤开始干啦。咁如果你用嘅话咧，就可能对你嚟讲咧就太滋润啦。咁、呢个即系自己揾翻啱你嘅肌肤嘅护肤产品啦。 我用啲 cheap 嘅太滋润。 你细个嘅时候真系唔使用咁贵嘅嘢噶， 都系嘅。细个我都系冻水洗面嘅，但系后屘大个啲人话麻麻地咯，会冻水洗面。 我都听过有啲咧，即系做美容嘅 friend 咧，有同我讲过，佢话如果咧，即系尤其是而家听紧嘅小朋友啊，或者青春少艾啊， 呢啲系啊，青春期咧开始扮靓咧，就乜嘢都用上身噶啦。 或者佢会买啲贵嘅，因为觉得啊贵嘅一定好好用啦，咁样系啊，好多人都会介绍一啲贵嘅嘢，即系无论你可能系一啲时装杂志啊、美容杂志啊，或者网上面，但系原来有。有样嘢咧，佢哋讲嗰样嘢就系话， 當靚嘅嘢咧，你要係睇翻唔同嘅年齡層先用，因為咧有啲嘅時候有啲需求可能係去到三十歲、四十歲以上用嗰啲啦。譬如成日都講話有啲天仙水啊，即係嗰啲啦。跟住嗰時我廿幾歲已經想買，friend 截停我叫我唔好買， 唔好用住啊。 係因為原來佢哋話咧，你四十幾歲先用啦，因為你一來你而家二十幾歲用嘅話，你之後用嘅時候就已經可能個效果冇咁好，呢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話原來咧，因為皮膚有分厚同薄啊，後生啲嘅時候。皮膚會厚啲，如果你成熟咗啊，即係好似我呢啲老女人咧，跟住皮膚會薄咧， 仲好靚， 係啦，跟住之後就係原來有啲嘅護膚品點解會寫明幾多歲以上俾人用呢，就係因為俾啲面皮薄啲嘅女仔用咧，跟住之後就會容易啲用，或者佢哋會即係適合佢哋用多啲咯。即係原來有分，我唔知咯。係啲人就哇黃牌啊就買咁樣噶嘛。 好啦，跟住咧就講多一個問題啦。其實仲有幾個嘅，咁啊首先問下你哋，你覺得？敷完面膜之后使唔使洗面？ 要 洗面。阿嬷呢？ 我知道唔洗，有好多仲会叫你唔好搵水晾一晾嗰块面， 唔好洗啦，总之。 但系我会嘅。 我觉得立啊，因为敷完面膜硬系有种立立啦。 有啲人会攞洗面膏再洗一次添， 哇，好夸张啊！呢、這个 唔识啊嘛，有好多 系乜嘥晒啲精华。 系啊， 有啲人而系敷颈噶嘛，但原来唔系个个女仔会敷颈噶， 我都冇， 即系攞剩低嗰啲敷埋颈啊，去颈纹啊。 其实要嘅，又系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咧，你会开始留意细个唔使啦，冇纹。 哦， 系啦，咪 我 想讲 睇电话，我高个头睇噶， 我都系啊， 因为 摆咗个头壳顶额头。 你两个算唔算个颈纹深啊？ 我好深噶，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因为我高睇完唔够两分钟， 低头族太多啦。系啦，咁其实咧，专家就话啦，咁你面膜咧嘅养分咧喺大约半个钟头左右咧，其实就可以俾皮肤吸收噶啦。咁但系之后如果你觉得真系太过滋润嘅话咧，都可以用清水洗一洗嘅，先至再搽一啲嘅护肤品。咁因为咧，如果你冇清洗干净啦，其实你皮肤表层嘅即系可能佢会积聚咗一啲冇办法俾人吸收，俾你自己吸收嘅成分啦。咁可能就会塞住你个毛孔，就会影响你一啲护肤品嘅吸收情况。咁但係所以就睇自己情況啦，如果真係太立嘅話你就叫住洗一洗，但係又唔需要用洗面膏嘅。 若有苦恼喝啖茶，若有心事喝啖茶，若有郁结喝啖茶，若要谂嘢喝啖茶，若要释放喝啖茶，若要唞下喝啖茶。翻工做嘢好。做到喊，攰到散，我想一切可以放慢。点解世界咁多困难？点解世界咁多嘢烦？这个世界我看不惯，忙里偷闲，偷下你咪话懒。放慢过，快活过，十五七秒嘅时间，饮啖功夫茶，继续叹。 放下重负去找到这宁静，带着内敛心感应这生命。世俗老是拒话要去适应，你咪适应。若有苦恼喝啖茶，若有心事喝啖茶， 快活过； 若有郁结喝啖茶， 放慢过，快活过，饮啖功夫茶，继续叹。 若要谂嘢喝啖茶， 放慢过； 若要释放喝啖茶， 快活过； 若要唞下喝啖茶， 放慢过，快活过，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 喂，星期六的節奏應該是聽這些的， 即是喝啖茶， 是啊，喝啖茶， 使不使捉棋、 你都可以， 老人家好生， 是啊，開始老味出來，是老味啊，唉，聽過有莊正啊，喝啖茶。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電台第二台，磨砺的神師培，尋常事，認真做。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继续。如果洗面咧，你系洗边度先噶？ 洗块面先咯。 边忽啊？即系边一个部分？ 成块面先。 系咯，成块面。真系噶？一次过洗咯。 哦，一次过洗，咁你都有。面珠先， 點解我咁講洗面呢條線呢？我通常一嘢就搭落去就係咁捽，哦都叫 面 嘅， 即 係面下咯，係啊，唔係，我有時係鼻哥先噶，有時鼻兩翼先嘅，因為有時咧捽曬成塊面，你發現個鼻翼咧係唔係好乾淨， 唔夠泡， 係因為佢凹啊嘛，凹位啊嘛，佢好難捽啦，咁所以通常我鼻翼開始散出去咯。 啊，咁咧其實有一個中醫 KOL 咧，佢就話其實咧你係應該由你最油嗰個地方開始洗嘅， 哦， 即係你可能鼻係最油嘅， 如果成塊面都油咧， 咁啊。成塊面一齊洗，咁啊洗咗兩次啦，係咁咧佢就話大約洗面嘅時間咧就兩分鐘到啦。咁然後咧，原來洗面咧之後有一個叫做黃金三秒。咁你講緊三秒係講緊咩咧？ 洗完面嗰三秒， 係就要做啲咩咧？要搽嘢。 好難答呢個問題。 嗱，其實咧原來 搽精華咯。 其實咧應該話啊，都係搽嘢啦。其實咧，紐約有一個皮膚科醫生咧，佢 真係好可愛， 都啱啊。 佢俾啲問題你答咧，但答完都係錯 嘅。唔係啊，答完啱啊， 都係嗰個範疇，但係唔係 exactly 咯。 係啦，洗面嘅時候 洗邊度先啊？ 三秒黃金三秒，洗完面嗰三秒，係啦，即係嗰三秒做啲咩咧？咁跟住搽嘢。跟住又跌咗兩秒， 都啱嘅。 茶精華都啱，茶嘢嚇點咧？ 佢又唔係完全啱曬，咁我又唔好意思話你唔啱。因為咧講翻先，其實呢一個定律，呢一個嘅説法咧，嚟自紐約嘅一個皮膚科醫生嘅。咁佢就話咧，洗完面之後嘅黃金三秒咧，就係要為你嘅肌膚極速補水啊。佢就話咧，因為咧你洗完面之後啦，其實你嘅皮膚係開咗噶嘛，咁咧其實有啲乾嘅啦，開始你就要即刻補水，咁你嘅皮膚就吸收得好啲啦。咁但係佢就話，如果三秒真係太少啦，咁可能一分鐘之內啦，咁你唔使將所有嘅水抹乾曬嘅，咁等佢仲有少少嘅水分嘅時候咧，就可以加啲補濕嘅精華啊，或者跟翻程序去做護膚咁樣。 咁我覺得其實係論盡嘅麻煩嘅，但我都佩服各位女生嘅 三秒可以上得曬啊嘛， 唔係三秒啊！你哋可以咧，即係臨瞓前又唔知查呢樣查嗰樣啦，又好俾心機買啦。其實係好攰噶嘛呢件事，唔好講話淨係咁簡單。可能你洗個面啦，你又要補妝化妝又成成 click click 咧。男仔咧係從來唔需要做呢啲嘢嘅，佢淨係一盒泥咧搞到個頭咧圓噶啦。所以咧有啲男仔成日都好嫌咧，即係個女朋友好慢啊，唔知整幾耐啊咁。但係其實我真心佩服呢單嘢，雖然我有時都嫌點解咁耐，但係係多嘢嘅。 咁師傅係咪有正嘢介紹啊？ 嗱，咁最近咧。是啦，因为呢有好多专业人士呢佢就话而家唔兴用毛巾㗎啦，兴用嗰啲一次性嘅毛巾，就话因为呢一次性嘅毛巾係比较干净啲，因为平时你可能湿完水嘅毛巾你扭得唔干净啦，摆喺度擎干，咁如果嗰个温度唔好啱嘅话可能会滋生细菌㗎。 係呀，咁样係咩呢？ 係啦，带咗一次性嘅毛巾俾你哋感受一下。 好，我想试 下。摸下。 係啦，嗱，咁呢个係未加水嘅。咁其實 咧，啲濕紙巾乾咗咯， 係啊， 係啦。咁其實有唔同嘅牌子啦，即係有日本啊、韓國啊。咁今日 但係入邊有啲濕嘅，點解？入邊已經有少少濕嘅感覺嘅。係 啊，我都覺得有啲濕喎。 嚇，點解嘅？可能我手濕啫嘛。 唔 係 啊，真係有濕喎，有濕氣喺入邊咯。 嚇！ 哦，其實啲毛巾咧，只不過係真係濕紙巾乾咗咯。我而家因為阿師培俾咗濕嗰張我摸啊嘛，個質地根本上就係、是。我哋平时用嘅消毒纸巾嗰啲， 哦系咯系 嗰啲质地咯， 系咯。 佢其实就系话系洁面巾嚟嘅，咁咧，因为你每一次如果你用一啲一次性嘅，虽然其实我觉得唔系好环保嘅，咁但系而家就有啲人话啊，你 一张我摸过嘅， 可以啊， 干嘅干嘅， 边张摸过唔记得咗咯， 唔紧要啊，干嘅就得噶啦。 好啊，咁咧佢就话你搽咗，你如果用完呢一个之后，你可以即刻掉，咁你啲细菌就唔会即系滋生喺。 嗰塊毛巾或者嗰張紙度啦，然後你又再擺翻上塊面嗰度。 係、哦、我點解頭先問師培攞張乾嘅咧？因為我即刻做個測試，因為師培有張濕嘅，我特登抹到成隻手而家濕曬啦，一鑊滴曬水添。因為佢又講話呢一個係其實係乾嘅即用嘅毛巾啊嘛。嗯、我試下個吸水能力咧。是強的、 嗯、 我隻手背即刻已經冒曬啲頭先滴嗰啲水咯，所以我覺得都好似 好索係嘛，好索， 好索啊！ 好師傅好索， 真係舒服嘅。 師傅今日好索， 好索， 好嘅。系啦，咁不過即係睇翻你自己嘅個人嘅一啲喜好啦。咁我覺得環保嘅話咧，咁可能真係用翻毛巾啦。但係你對於皮膚比較好啲嘅話咧，有啲人就會選擇用呢個新嘅產品啦。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拍合照無反應，你亦會由得我做。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当冷静，这种有型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你一个个有，各样。 有洪家豪呢一首啊，曲线型恋情。转头翻嚟会有子龙嘅慢动作，今日佢仲有一个 special， 转头翻嚟有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巴士和一架洗街车在深水埗相撞，23人受伤。事发在下午四点几，现场是圆洲街和桂林街交界。从网上图片见到，巴士右边车身被撞至凹陷，共有13女、10男受伤，全部人清醒，伤者分别送往3间医院治理。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是本地感染，当中5宗源头未明。卫生防护中心说，5宗源头未明个案之中，一人住在屯门，在黄金泳滩一间餐室做侍应，一人住在油塘，一人居住在大围，在土瓜湾验车中心工作，一人住在葵涌，另一人住在乐富村，在流浮山做文职工作。至于4宗输入个案，两人是菲律宾到港外佣，一人是印度回港海员，另一人是俄罗斯经土耳其回港的人士。警方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同多宗电子零件盗窃案有关。昨天下午在屯门区工厂上落货区偷电子零件的时候被捕，两箱货品共值38万元，其中一名男子的电单车上藏有少量大麻。警方说，近月接获多宗电子零件盗窃案，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之后，发现疑犯主要活跃在新界和九龙东的工厂附近。 他们趁运输工人不为意或者未有锁好车门就离开，快速偷走物品。警方相信两名男子同去年五月至到今年八月的12宗电子零件盗窃案有关，被盗的零件包括电脑记忆体、手机和电脑底板等，共涉及260万元。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执政保守党议员支持政府提出的内部市场化法案，法案涉及脱欧协议中的北爱尔兰条款被指凌驾和单方面改写脱欧协议，引发争议。约翰逊和党内大约250名议员举行视像会议，他说保守党绝对不能够引领国家重回英欧之间的可悲争拗之中。欧盟警告，假如英国在今个月底之前不删除法案中的争议条款，欧方将会对英方采取法律行动。欧洲议会亦都警告，一旦法案通过成为英国法律，将会破坏英欧之间任何贸易协议。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现时咧，元州街去美孚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之间一段咧，因为交通意外，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就元州街去美孚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一段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现时咧，深水埗一带咧都系交通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就受到意外影响啦，元州街去美孚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深水埗一带咧都系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蓝田入口那边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呈祥道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伊利沙伯医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啦，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中港城一段啦，车龙排到西贡街。佐敦道去柯士甸方向近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三军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彩虹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落斜西贡，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旺角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没有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天有人冒认官员打给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咁系恬淡情怀，邓韵诗啊！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黐住你 ，stick with you。Pussycat Doll。Nobody gonna love me better. I must stick with you forever. Nobody gonna take me higher. I must stick with you, love. You know how to appreciate me. I must stick with you, my baby. Nobody ever made me feel this way. I must stick with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寻常志，认真做。 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寻常事。认真做，慢动作，慢慢留住。李慧珍，漫画家李慧珍上个月因为病离开了我哋。佢绝对是香港漫画工业贡献良多的漫画家之一。李慧珍老师倾住大半生热情投入香港漫画，由六十年代开始。他笔下的角色十三点成为万千少女的潮流指标，为香港少女漫画埋下稳固的根基。他受欢迎的作品十三点入面的主角是城中首富的千金，人见人爱，最喜欢新款时装。曾经我统计指出，他由第一期至到第二十八期当中出现超过1728件的时装造型，平均每一期有62款。题材主要描写女主角和朋友每次遇到困难都用智慧解决，反映当时社会时事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亦都带出女孩子不单止美貌与智慧并重，更加要有品德和内涵。她的风格青春可人，故事活泼轻松，同时为社会带出正向思维价值观，为年轻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有香港少女漫画掌门人的美誉。开朗的画风背后，李慧珍老师平易近人，亦都相当精灵。每次同佢倾偈，内容上至宇宙，下至最新的资讯科技无所不谈。为人相当亲切，认识佢又或者同佢合作过的朋友，全部都非常之敬佩呢一位少女漫画掌门人。2018年，李慧珍更加获得香港艺术中心颁发艺术荣誉奖。 当时子龙有幸和珍姐做了个深入的访问，一连两个星期，我们一起听听珍姐当时活泼的对答吧。今天离开了直播室去到湾仔艺术中心这里，因为家人有约，我约了13点，其实就约了珍姐李慧珍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珍姐首先恭喜你，因为早前就知道你拿了一个奖项，那个奖项就是表扬我们本地创意领域的艺术家，所以就有这个特设了的艺术荣誉奖，先恭喜你。 多谢多谢。 今次其實是我們慢動作第一次跟珍姐聊天訪問，我想都有個問題怎樣都要問的，你記不記得你何時開始發現對創作很感興趣的呢？ 就由我是66年跟我先生結婚之後出版13點開始的，因為一期接一期這樣題材又不可以重複，咁就因為題材唔可以重複，先至會迫使我越嚟越鍾意創作新嘅故事。 咁變相即係你同先生係一齊合作去處理13點嘅故事㗎喇。 係冇錯冇錯。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多少少呢，喺分工上面你同你先生嗰個處理模式會係點嘅呢？因為可能好多朋友仔呢都好好奇。系啦，咁究竟跟先生一起合作出漫画又是啲咩古仔咧？ 嗱，我每一次出下一本书之前咧，我就会同我先生商量啦。喂，不如今次画下选美啦，咁又或者用呢个迷信去做专题啦。咁谂好多嘢嘅，咁不如咧又画一期咧13点怀疑佢嘅爹哋有外遇。 咁呢 啲係啊，咁可以天馬行空作一個故事啊嘛。咁故事方向定咗之後咧，咁就由我先生伍尚君，咁佢就寫文字故事啦。咁我就將文字變為圖畫。咁我好專心咁將一套咧300多格嘅畫稿咧就打起完筆稿。不過嗱，打完筆稿嘅時候咧，我就從來冇畫13點著咩衫咩衫嘅。因為到 outline 嘅時候咧，先至因應唔同嘅場合，先至係即興畫出嚟嘅。嗱，講真，我畫畫嘅速度好快㗎，一個月出兩本，咁一套嘅係啊， 好犀利喎！ 一套黑白稿同埋封面咧，我可以喺一個星期完成。咁空出嚟一個星期咧，就係我可以自由發揮啦。我越畫得快咧，咁我嘅假期咧就會越多。 好犀利啊！因為一個禮拜真係出到內容加埋彩稿，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係啊，打稿同埋 outline 好快好快，我可以。 這個可以係紀錄嚟喎。 係啊係啊，我自己都覺得係都幾快。不過今時今日畫畫咧都好快嘅。 期待有機會真係。看看珍姐積極揮毫畫13點那些裙子那些樣子給我們看。 是的。 可不可以換個角度講，跟先生的模式就是伍先生就是劇本的創作，而真的畫工構圖全部都是珍姐你的處理。 是啊，怎樣分場啊，怎樣去就是那個表情啊，哪一段哪一段哪一段接一段啊，這樣就是我畫出來的。不要說講13點啊，其他那些角色的爹地媽咪啊，或者個朋友的出場啊，那些衫呢都是要即興畫出來的。不過呢就有一點呢，就一定我不會搞錯的。咁我畫畫下呢個喺屋企嘅場景，咁會突然間去咗沙灘，我總唔會畫一件晚禮服去沙灘嘅。 好厲害啊！好厲害，思想好清晰。咦？咁我問多啲啲咁多啊！咁如果創作一啲新嘅角色出現嘅時候咧，會唔會同先生真係傾好曬？今次我哋要個奸人，佢就咁樣嘅背景先出現，會唔會有呢啲嘅情況？定還是都係交俾先生去處理？ 創作一個奸嘅人咧，咁都係由我去創作出嚟嘅，係啊。 咁啊，呢個就有趣咯，即係女孩子又創作到，揀人又創作到，都係嚟自珍姐你嘅手筆。 係啊，甚至嗰啲角色嘅個名咧，都係有少少同佢嘅性格都係一樣嘅，就係、是、個奸人咧，其實係無量道，好小家嘅，好小氣嘅咁。 天天寫封封寫滿六百句的我愛你。了三年，从未觉得太乏味，深信最后收得到答复，何理换美不美 ？K 先生，可否在你十八秒钟看看信？如果你认同人士有需要做梦，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只要一封，继续被动来做普通。实在没有人情愿不怕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暮暮，其实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爱慕天天日进信封。抬头望星空发梦，仍然自信，等到远处你为我写。 都想問多少少珍姐一啲花絮啦，因為咧做十三點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粉絲啦，可能會寄信俾你噶嘛。因為真係六十年代至到八十年代，唔好講話電腦啦 ，fax 都未有啊。咁啊，真係要用書信嘅溝通嘅來往，同埋即係聽説啊，因為嗰個年代我未親身見過啊，好多信係海量嘅信嚟嘅。你點樣處理咧？咁多信係咪全部睇曬回曬佢哋噶？ 嗰陣時咧，淨係通信嘅方式咧，就係、是、寫信一樣嘅。當時嘅六幾七幾年嘅郵差好勤力嘅，一日派兩次信，甚至三次信嘅。咁最初咧收到啲讀者信咧，我會親筆去回信嘅，但係就好快唔超過十封到，因為漸漸嗰啲信咧就越嚟越多。咁好似開咗一個唔識閂嘅水喉咁，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嗰啲讀者多數係問下十三點主角嘅佢嘅生活習慣啊，佢用咩化妝品啊，甚至佢會最鍾意邊個男朋友啊，大部分都係呢一類咁嘅問題。咁我就喺書裏面呢就圈一個範圍呢就係、是、回答讀者。 咁读者咧对我好信任噶，甚至将佢哋嘅同学同埋佢哋啲男朋友私人嘅感情反而问我， 即系变咗感情信箱咁问你啊？ 会噶，会噶。因为他们当时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话，甚至这些咁私隐的问题呢，相反不会跟爸爸妈妈讲出来的，会跟一个不太相识的人呢会透露，会请教他们的。咁于是乎我就会真的很严肃很认真好正面嘅態度去答覆佢哋嘅。 哦，正面嘅態度好緊要啊！因為我記得同珍姐傾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啦，特別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個社會風氣啦，同而家唔同啦，所以之前咧修正嘅時候都有啲內容咧，都有啲備註。譬如咧，我記得講到咧就係當時嘅年代啲棄嬰嘅問題啦，喺作品裏邊咧都係點樣樣處理咧？到今時今日點解又要話翻俾大家聽喺珍藏本裏邊有啲備註咧？ 是啊，那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的社会环境很困难的，很多人呢是养不起的 BB， 甚至是可能未婚妈妈，当时的未婚妈妈是会很被歧视的，很多那些即是很可怜的刚刚出世的BB 会等在图书馆前面啊，邮局面前门前啊，最多呢就喺医院门口。 佢真係好普遍。 係好普遍嘅。咁将呢一个其实属于系悲剧嘅现象。咁我要将佢画成一个系喜剧嘅，同埋系正面嘅。咁画佢画十三点去收养好多好多唔同嘅弃婴。咁佢中間點樣養 BB 啊？嗰種嘅趣事咧就畫咗出嚟。不過喺最後咧，都係要透過佢爹哋出面去幫手，去將呢、這個即係棄嬰要交俾去社會福利處，咁樣去點樣去由正途嘅方式去交翻俾孤兒院啊、保良局啊嗰一類，咁要有一個正確嘅交代。 呢個我好佩服珍姐，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畫啦或者創作啦都好天馬行空噶嘛。咁珍姐除咗有個正面嘅價值觀之外咧，亦都有啲正確嘅方法去教導即係普羅大眾點樣去處理。我呢、這個我係非常非常之尊敬珍姐嘅。 多謝。 都有一個問題咧，繼續想問一下啦，因為十三點嘅創作啦，其實一路都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挑戰啊，無論係時間又好啦，靈感都好啦。其實你點樣去處理挑戰嗰個心情或者心得？ 每次如果有一個新嘅 job 之前咧，即係未有頭水之前咧，就梗係痛苦萬分啦。咁行唔安坐唔落，就好似咩咧？就好似喺茫茫大海中靠踩水去死撐。好彩撈到一塊木仔，係總算有啲即係露出少少希望啦。咁漸漸咧又撈多兩塊木，咁終於咧就撈到一塊木板，咁一步一步一步咁遊翻上岸啦。因為一個新嘅工作漸漸揾到方向咧，嗰種興奮法咧真係好似睇到日出咁開心。 同珍姐一路傾嘅傾到呢度啦，一路都感覺得到珍姐除咗談吐好優雅啦，用詞咧其實都有詩意嘅，好似啱啱喂，原來挑戰嘅心得其實都可以係咁有畫面去咁有影像去處理，好感覺得到珍姐創作嘅時候其實靈感都係隨時有啊，定還是都係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啊，或者係真係冇靈感嘅時候咁點處理咧？我諗對於大部分創作嘅朋友嚟講，這個都係一個常見嘅問題， 經常都會遇到係冇靈感嘅時候。所謂冇靈感咧，我多數咧就係取材於當嗰個年代嘅社會有冇啲發生一啲好有趣嘅新聞咧，咁可以借題發揮嘅。咁如果嗰段時間咧好平靜到乜嘢都冇，咁咧就有一樣最絕招咧，就係發夢啦。因為發夢可以天馬行空，點都得，即係到最後，原來南柯一夢啫咁。 太有如落星，你算我這類型，跳脱有如大星，回頭竟會一本正經，很風行任性。你對世道要是明明，在十三點正，你日下看看聽聽，你會發現。发光，谁人都好看， 剧情，却太过难合拼。人人都觉得。隔膜马上答应，约十三点正，令日下似个节庆，讲个真意才听。谁也发光，谁人都好看，没有狗抵挡。就算各用那好看，谁也有权晒一趟，谁要借光，悠闲跟苦干，无论是谁。闹市里面晒一通。